去哪乡啊？ 这里啊，你若和大年纪毫不相识哦，叫他兄妹二人叙谈叙谈。 阿侄儿，你经常在此叙谈，我们去到哪乡看上你看呢？ 是啥？阿女儿，夜黑人多，留意一待人，稍时我们还在此处相聚，去吧。 表妹呀， 多保重，休让我悬挂念念。中情人不敌事，Woo!

张千里万，烟火隐瞒，事情不报。莫非与真凶？这真凶 却悄声。